就是爱经典。

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побогат пасанд картину. Ман Пекин ра дуст дарам. 我爱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九六九，智说北京，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智说北京，我是亚威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和您聊一聊老北京。有一环路吗？一环路怎么走？刚到北京的外地人有的会问这个问题，之所以如此问，大约是看到了二环路、三环路等道路的缘故吧。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其实还真不好回答。共有三种答案，首先答案是否定的，没有一环路。北京最早出现的是三环路，以后才有的二环路，并没有所谓的一环路。可这么回答难免让人一头雾水，北京有四环、五环、六环，为什么没有一环呢？第二，指的是紫禁城周围的这条路，始建于明代，长 3.5 公里左右，但这条路有宽有窄，有的是胡同，道路规格不统一，怎能称之为环路呢？第三，老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的线路1924年12月18号通车，从天安门前开始，绕西单、地安门、东单，再回到天安门，全长17公里，基本是原皇城的沿线，但东西两线较皇城的范围更远。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，但一直被称为环形路。但是这条路的问题依然是规格不统一，也没有环路的气象。那么老北京的一环路究竟有没有呢？原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，老北京本无环路，上世纪50年代参考了苏联城市规划方式开始设计北京环路，1958年开修，但当时没有贯通，只有北环路、东环路、南环路，而且三条路都没有修完。由于三条路距老城区比较远，人们日常很少用到这三条路，所以在口语中将其合并称为三环路，并非第三条环路的意思。这种说法流行甚广，1970年北京交通图上尚未采用这一说法，但几年之后便正式承认了这一说法，因为当时已有了贯通计划。1981年三环路全程通车，如果从开工算起，它算是北京市的第一条环路。而二环路晚于三环路，规划三环路时老北京不可能有二环路，因为它是老城墙的所在，但是老北京沿城墙有一条铁路线是货运使用，道路基础设施比较好。老城墙被拆除之后，铁路已无实际作用，也被拆除，这就给修建环路提供了便利条件。上世纪70年代，北京修建了地铁二号线，彻底拆除了残余的城墙与城门，这就为修建二环路创造了有利条件，因此它的道路规格基本统一。既然三环早于二环，那一环之说显然是误会的。以紫禁城环线当成一环显然没有道理，因为那里属于皇家重地，过去根本不允许平民进入，皇家内部的人数才有多少，根本不需要用一条环线公路来保障其通行。至于以老北京电车为环线更不合理，因为今天这条路不少地方是禁止转弯的，既然如此怎能称之为环线呢？况且公交线路多为环形，难道开通早就可以自命为一环吗？那么在有轨电车前北京已有公交运行，他们经过的线路算不算一环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上世纪90年代北京曾有过修建内环的规划，根据规划西单将建立交桥，但是对长安街的景观影响较大，因此也未能执行。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